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舞台演出。今晚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带来经过独特改编与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联合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本周四周五，柏林爱乐乐团将在指挥家杜达梅尔带领下，携手钢琴家朗朗登台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是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在北京的再一次亮相。两场音乐会不仅将为观众演绎马勒、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更将上演伯恩斯坦的经典作品《西游曲》。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近日，北京剧院2018戏剧节开幕，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10部优秀剧目将轮番登场，近30场演出将集中上演。据介绍，本次展演剧目当中60%是儿童剧，比如《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冒险》是英国 BBC 热播儿童剧，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的支持。剧中以探险著称的海底小纵队来到了极地，冰天雪地的环境加上陌生的地方，给小纵队带来新的挑战。此外，还有充满北京元素让小朋友们过目不忘的故宫里的大怪兽、芭比、哪吒城等一系列积极向上优秀的儿童剧。理查德·克莱德曼2019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再来关注几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本周五，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将登陆国内院线。电影由大卫·科尔执导，罗温·哈特金森主演，讲述了菜鸟特工不负众望，关键时刻又掉链子，全世界最搞笑的间谍再次出手翻搅特工江湖的故事。本周五，迪士尼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也将上映。这部电影由风靡全球的《疯狂动物城》原班人马打造，故事的主角这次闯入了广阔的互联网，开启了全新冒险。儿童文艺电影《奶奶的家》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8岁小女孩真的一次难忘乡村之旅，刻画了传统的亲情、农村的邻里之情、孩子之间纯真的友情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爱之情。意大利庞贝考古公园近日宣布，考古学家近日在庞贝古城第五区发现一幅罕见壁画，上面描绘的是古希腊神话利达与天鹅的场景。这幅壁画色彩丰富，表现直白，尽管这在古罗马时代开放的艺术表达当中并不稀奇，但这幅壁画仍被认为是庞贝古城独一无二的发现。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3年的拍摄制作，8个省市的奔波，9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次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多维度的深度对话，一部最原汁原味的通州故事，无数次的推翻与重建，只为让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6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这里是通州》正在北京电视台热播。今晚8点，《这里是通州》总导演、制片人李欣，分级导演张晓达，北京市副主编、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讲述通州这片热土的历史与文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我相信一说出来，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可能 都会非常有共鸣，会说，哇，这就是我家呀。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先问问在座的几位朋友，咱们有没有通州人？ 对， 比如说生在长在通州，或者是现在住在通州都算。有吗？ 对， 我们仨里边没有。 没有， 应该咱们四个人的眼光刷 对准我了是吗？ 对吧？ 我现在住在通州。 对，没错，你也算通州人。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是我家门口的节目，我特别的觉得亲切哈。这就是这部即将在北京卫视播出的 正在 播出的纪录片，叫做这里是通州。 是是是，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这里是通州的制片人总导演李欣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一位呢是北京制副主编、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老师，您好。好， 你好。 欢迎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呢是这里是通州分级导演张晓达，您好。 各位听众好。 说到了通州啊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很多马上想要问的话题哈。 对， 但其实聊到通州，对于我来说，我对通州真正的了解是因为做过一期关于大运河的节目，了解到原来大运河跟通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其实关于通州的历史，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比较模糊的。到底通州什么时候它属于北京呢？是在明代之前，好像听说还有过这个以前是不是北京的是吧，是河北的。很多这样的这个说法哈。但是今天我还是挺想提问一下各位老师的。首先聊一聊这里是通州它的历史吧。今天所以我们特别请到了谭烈飞老师哈，作为这个北京史的研究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专家哈。咱们先聊聊通州历史，通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它什么时候是划到北京了呢？ 我们一般呀说通州是一个 古县。如果要说到历史呢，这部片子里边反映的非常清楚。这个片子里边其中第一集就介绍呢，在2000年以前，当时在西汉和东汉时期，这个地方呢，就当时就有县存在。当时那个县呢，叫潞县。 哦， 叫潞县， 就是现在潞河的潞。三点水。 三点水。 没有三点水。 一开始没有三点水。 道路的路。 后来呢，到大概是在金代，是不是？我们在金代以后，又变成现在的通州，现在的通县。 通县就叫通县。 对。 哦。 中间呢还有一些变化，但是它作为县这个建制一直是从2000年以前 就已经有了 开始。刚才您说到是 通州，对， 通州什么时候划到北京，是应该说是解放以后。 哦， 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呢，通县还有一段时间呢，解放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叫通州市。我的一个亲戚就是通州市的市长。市长。后来呢到50年代中后期划到北京市，当时就是通县。通县后来呢又是变成了通州。它变化呢，它首先第一个概念，它历史非常久远，2000年它又有县这层这个建制了。 是。有说的通州啊，这两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对。 迅猛发展，现在又成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李导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拍摄的这个纪录片 这里 是通 州。 究竟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在里面。 这个片子呀是这样的，这里是北京，这里是通州 啊 因为我是这里是北京的， 是是没错没错， 一说就说出来了。这里是通州呢，这个所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通州呢？它是一个历史厚重的古老通州，同时呢也是生机盎然的当代通州，又是一个呢蓬勃发展、不断创新的未来通州，所以这个片子呢是对“通”这个字呢进行完整、立体、多维度的一个诠释。因为通州自古以来就是以通 是是是 名的。 没错，通州，通州这个名字就很特别哈，但是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在这个大运河开通了之后，是吧？它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船呀、商船呀、粮船啊进到我们北京来，其实它对我们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影响非常的大，甚至于那个时候是影响到皇家的生活，是吧，谭老师？ 是的， 所以咱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纪录片哈。我也很好奇，那通州有这么多的历史和故事，我们到底一开篇先从什么地方开始聊起呢？问问这个李导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来叙事这个通州，讲述这个通州？ 现在这个大家呈现给大家的啊，是我们集起稿的啊。现在这个呢，一共6集。今天已经播了3集了， 是 啊，头两集我回顾，头3集回顾一下啊，第一集呢叫水脉相连，讲的是呢通州与北京与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座2000年的古城的前世，第二集呢是漕运沧桑，着重呢是讲述呢元明清三代，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漕运码头的重要作用，第三集呢叫京师要冲，就今天早上起来播那集，讲述的是通州的地缘优势啊，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呢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通州啊。他说的是什么呢？通过辽金元明清到解放战争，一场一场军事战争啊，看通州和京城的关系啊，可以说呢得通州者得京师，得天下。后面呢从明天开始呢到周六，分别是呢文会天下、商通南北和未来之城，它讲述的是呢历史上的通州的文化商业，以及未来通州将成为建成一个什么样的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么6集是吧哈。哎，文斌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在准备的时候呢一直在聊哈，哎呀这个纪录片真的是挺难拍的，甚至李导来说这是近30年来拍的最难的一个片子哈。那我们 为什么这么难，难在哪儿？ 对，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就是从第一开始我们筹备到拍摄整个我们用了多长时间呢？ 对， 现在叫历时三年。 嗯， 因为我们呢是2016年十月开始策划的。 嗯， 这个经过了2017年、2018年两年的拍摄，啊，这个其实呢，我们早在2016年的3月，啊，附中先开始建设的时候的考古工作，我们就跟拍了，所以呢，要说三年也不为过，啊，这个您刚才说这个难度哈， 嗯， 确实，我从业快30年了，第一次被难倒，被难住， 难在哪儿啊？ 为什么难住呢？是第一呢，这个呈现难度，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做视觉的人是吧？你要把故事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通州可呈现的东西真的是 太多了， 不多 、哦， 从历史的角度上说不是很多， 嗯， 不是很多，所以呈现难度就比较大。那我们作为做纪录片的人呢，又不愿意过多的用二维三维啊和在线这种方式来讲故事，这种方式讲故事呢，就你看着挺好，看完以后你又一琢磨都假的，都没了，这是一个难。二一个难呢，就这三年当中通州可以说是巨变。 对， 这巨大变化给我们拍摄造成难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一个月去拍觉得挺好，第二一个月再去拍变了更好，所以以至于我们这个片子现在应该说是在十来天前吧，还在拍，还在补拍，就不到播出那一刻我们就没有停止。因为什么呢？我们想把最美最真实最新的通州呈现给大家。 嗯， 就难在这儿了，是不是？来，我们同样问问分级导演哈，张晓达，拍摄这样的一部6级的纪录片，你的难点又在哪里？ 嗯，我的难点呢其实是在于一个表达上。 嗯， 因为我是第一集水脉相连的这个导演，然后我们当时呢其实我们做的第一版的时候，我们是想通过考古来把通州的历史非常清晰的展现给大家。但是当我们做出第一版片子之后，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你用视觉表达之后，你就发现整个片子感觉就黄土漫天，因为考古工地嘛，它没有那么好看。 是。 嗯，所以呢我们呢又几经调整稿子，调整片子，然后呢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立体的通州。后来我们也是在很多专家的帮助之下，我们就发现其实如果只是站在通州讲通州，其实是把它矮化了，因为通州跟整个北京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嗯， 从元代开始大运河的贯通，然后到明清漕运的繁盛，它跟北京当时作为这么一个首都，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水脉相连，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我们也是调整了稿子，调整了视觉，希望呢就是把通州的历史和整个北京的历史做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嗯，对。那么说到这个紧密联系，咱们就得问问咱们的谭老师了哈。在学术方面您给了很大的支持哈，保持这个整个的学术的严谨性，您为了这部纪录片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呢和李欣导演和晓达总编呢，我们长期在配合，他们一直呢是做这里是北京， 是 啊，他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通过形象的这种展示手段能够展示出来，这应该说这种配合呢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前期或者一直在做对整个通州地区的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我是搞地方志的，通州的历史的志书啊，就光说志书，从明一直到民国大概有11种之多。 哇， 啊，明代呢的11种之多，你比如最早的嘉靖的通州志略，后来专门有记通州的通粮厅志，完了就是每朝都叫通州志或者叫通县志，名称都一样，但是啊不同时期的这些通州的一些基本的历史发展情况完整记述下来。 嗯， 我们把这些呢经过系统整理，整理以后呢我们把这些整理的文献然后交给李导和张导他们，然后想通过展示这些文献，通过形象来体现的更准确、更详实、更能够按照志书要求呢，它起到资治教化这样的作用。 嗯， 这是我们配合，但是我们 在做的过程中应该说也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 嗯， 我们也集中了很多北京这个地面上我们觉得是搞北京史搞通州史研究的一些专家，组成相应些团队，我们有了文献的支撑，更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和文物局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紧密配合，不仅有文献支撑，还有考古第一手的支撑，有一些提供的一些形象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文物和文献的结合是这部片子最难能可贵之处。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展现的我们总的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今天下午正好我和这个北京史地区专门北京史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首师大的西志群教授，今天下午正好跟他开会，我说你看没看这片子，他说我看了，他说我是看了迄今为止反映这个北京历史文化的这种专题片，他说这个超过他看到的以往。哎呦，我说你评价太高了。 这也是大家都希望的呀，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做这工作，作为我们搞历史的搞文献呢，我们也觉得有一种满足感， 对，很欣慰， 感谢你们。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在这部片子当中我们将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古老的通州。我这里有个资料哈，特别显示了这次我们在拍这个纪录片过程当中特别打磨了很多的古建筑啊，这些古建筑都是非常用心拍摄的。比如说哈，有一个是用三年光阴找到拍摄燃灯塔燃灯佛舍利塔最美的角度。哇，这个三年的时间。李导聊聊这个吧。 这个感触非常深。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老照片进到咱们北京以来，通州那张照片，燃灯塔这张照片是第一张。那也就是说，这么要说，也就是从运河过来的一个外国人拍的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前年啊很火，拍卖还拍了很多的钱。 那是通州的。 对，通州燃灯塔的照片。 世界有照片以来是从1840年开始，有照相机开始照相。这个片子呢是1860年，当时这个人呢叫菲利斯·比托，是和这个他是一个随军的一个记者。这记者就一直到北京拍的第一张片子《燃灯塔》，他也在北京来了，意义太大， 这意义很重大呀， 没错。 所以在这之后呢，这个因为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所以呢，无数的人 都去拜过， 都拍 啊， 无数的角度啊。我们呢，刚开始呢，就还企图啊，用先人的角度来拍，拍不出来，因为我后来我思考，现在思考为什么？ 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角度，就是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用一个时代的角度来看通州，看燃灯塔，所以我们就找啊，对不对？因为有四季，有这个早上晚上的光线，对吧？到底哪个角度最好啊？还有我们要拍到燃灯塔的影子，你还得有水，所以真的是三年无数的寻找啊，就是哪儿照完以后认为满意，但是又去了觉得这更满意啊，用这个一般的我们的那种这个单机的镜头拍摄，觉得不错，那么是不是可以再用延时啊，还用其他的手段呢？所以呢，就这三年一直在想用最好的方式来呈现燃灯塔。到目前为止，因为也播出了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满意。 当时您最后定稿的时候是找的哪个角度啊？当时是什么样的拍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 应该是它现在在南侧吧，应该是，对吧？它南侧，因为它的水啊，围绕大这个燃灯塔的水也不停地在变化， 对， 所以呢，你的这个影子也得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你瞧着水了没有影儿，对吧？你觉着有影，但是光线又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是你需要长时间的磨砺，长时间的寻找等待，最后才能找到最好的呈现。现在是有，应该是在我们的宣传片里边和在我们的很多集当中都有呈现。 看来这个镜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了哈。 对， 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小达， 哪个镜头你拍摄的那集当中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啊，我就顺着李老师说吧，他说那个燃灯塔，我可以给大家更具象一点。 好， 因为燃灯塔在它的北面就是那个原来的这个通惠河，现在呢那个河道比原来可能要窄很多了，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处。然后呢，但是呢，燃灯塔如果经常照相的人知道，特别怕往南面去拍，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是大逆光，你拍的那个塔吧，它并不好看，没有蓝天。所以呢，我们也是，我们的摄制组是早上起来4点钟起床，就开始蹲在那个边上，就是大差不多5点多钟，那是夏天嘛，4、5点钟太阳升起来之后，就在可能太阳一个斜角的那个位置，会把整个的水面打成金色。正好那一天，他那个船上有那种可能清理浮萍啊那样的船只，他就划过，也就是那个人从这个塔的影子上一个小船划过，整个波浪荡起来，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也是应了那句非常好的那句古诗，叫无恙浮帆新雨后，一枝塔影映通州。 哎呦，太美了，我得回去把这一刻补上，把这一期得好好的看一看，这个镜头好好的再看一几遍啊。 没错， 所以从刚才咱们几位的介绍就可以得出啊，拍一个纪录片不是说整个的一部纪录片啊，你就想想这一个镜头可能闪现也就一秒两秒， 一帧两帧 就要拍3年的时间哦，天呀，太难太难了，几位辛苦了。那么现在这部纪录片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哈，这么着， 播出时间 介绍一下，播出的时间和频率吧。 是这样的，从19号到24号，24号，一共6集嘛， 是 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8点，北京卫视， 首播， 首播，下午呢是6点半，在纪实高清， 纪实高清频道， 纪实高清频道， 对， 完了晚上呢，这个是10点40，在新闻频道。这个每天是这个三个时间。 对，那么今天播出的是第3集，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这里是通州》。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和您继续分享。3年的拍摄制作，8个省市的奔波，9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次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多维度的深度对话，一部最原汁原味的通州故事，无数次的推翻与重建，只为让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6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这里是通州》正在北京电视台热播。今晚8点，《这里是通州》总导演、制片人李欣，分级导演张晓达，北京市副主编、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讲述通州这片热土的历史与文化。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668866问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呀？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喘气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068866， 我希望包台电视回家。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只关注北京的历史文化， 嗯， 那其中肯定有通州。 那当然了。 所以在这十四年不到十五年当中，我们也做过多少次 N 多次的关于通州的节目。 哦， 我们的认识是什么呢？说实在的，刚开始呢就觉得通州比较小， 嗯， 啊，这个那内容呢真的不多， 嗯， 啊，胡同街巷呢也不是特别的那个那么美哈。 对。 但是呢，经过这三年，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什么呢？咱们老说这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荣， 嗯， 我真感受到什么叫蓝绿交织，水城共荣了， 嗯， 我相信。大家包括你们看片子， 嗯， 也会有这种感受，是吗？真有点，就我们在逐渐的拍，逐渐的这个几易起稿，几次推翻我们的视觉，最后呢，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感动了， 哎， 觉得通州是真好， 嗯， 真漂亮。作为一个城市，我这十六个区县我都去过， 嗯， 我也没见过， 嗯， 这种蓝绿交织，水城共荣， 嗯， 当然吃。也确实有几个比较著名的 啊， 小达你给来一个， 我跟你讲， 小达先说说， 那个说到吃啊，因为如果去搜这种美食，通州肯定有好多，但是其实如果在通州吃的最讲究的有三个东西， 哦， 它叫通州三宝， 什么呀？ 小楼鲶鱼、大顺斋的糖火烧，还有万通酱园。说为什么叫三宝呢？因为这三个东西吧，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一，他们的历史都差不多百年甚至于以上了， 嗯， 另外一个特点，这三个东西全都跟运河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小楼鲶鱼，相传以前这个鱼吧都是从运河里捞上来的，做法呢是就是随着运河来的人他们呢带来的这种做法，然后在通州落了地， 嗯 啊，然后呢，再说大顺斋的糖火烧，相传是明朝的时候也是沿着运河从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呢，我们最有意思的一个是万通酱园， 嗯， 万通酱园其实你要现在去看，不就是酱豆腐， 对， 啊，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句话，觉得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东西在。就恰好在100年前1918年的时候，是从绍兴一个叫维和的作坊，然后呢在当地装坛封装上船，然后沿着浙东运河走京杭大运河，一路一个多月能运到北京。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刚好完成了发酵， 发 酵， 嗯， 发 酵过程就在这船上发生的， 是，然后到了北京再灌红汤，然后就然后可能再装一段时间，就是咱们吃到的这个酱豆腐了， 哦， 啊，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就再去回访这个万通酱园嘛，就到了那儿一看吧，好像就是现在就都是那种工业化的生产了，但是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去找找吧，既然史书上已经非常明确的记载了它来自绍兴，那我们就去绍兴看一看， 好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跟着万通酱园的工艺师一起就回去了绍兴， 嗯， 然后呢找到了绍兴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基地。特别有意思的是呢，两边把这个腐乳一对，味儿完全不一样 啊， 就是对，然后人家绍兴那边呢是两种，人家一种是做菜的， 嗯， 是纯的就是咸口， 嗯， 另外一种什么火腿啊什么的是甜口的，这边的人家那边就能是说了一句话，说我尝到了八角的味道，尝到了茴香的味道，然后这边工艺师说啊，我们有十几种调料呢，然后我一琢磨，这不就是炖肉那点料吗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南方的啊是黄酒，北方放二锅头， 哦，对，嗯，对对对 啊， 嗯， 所以呢就是 对， 实际呢我们就聊嘛，就觉得其实食物很有意思，同样就是一个腐乳，源头就在绍兴，但是顺着运河来到北京之后，它会随着北京人的口味发生变化，这可能也就是这种通州在运河上100多年间这种带给北京人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舌尖上的通州， 嗯， 哎呀，说的我都馋了，来谭老师， 啊， 就对这段啊历史我们的志书里边 啊， 嗯，它记载的特别生动， 是， 哦，我那他这么写的，他说呢，嗯，就随着运河运过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他就说呀，举凡天生地宝，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治，就这些山这些东西不求沿着运河就来了，然后不急而自萃，不是有意识的集中这些东西，自己就荟萃在通州，就是大运河的神奇力量啊，就是我觉得这志书记述的都是挺生动，嗯，啊， 哎呦，这三样您吃过吗？您最喜欢哪种啊？ 就是 至少 吃过 酱豆腐， 吃过， 至少肯定吃过。做菜的时候或者炖肉的时候， 放点， 愿意得放点，确实是这样。 说到感人的故事啊，在我们的整个拍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焦点的人物。接下来我们也问问李导和小达哈，在整个的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人物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有一个摆渡人的故事，是不是李导？ 好，我来说说摆渡人吧。因为他跟我一个姓，也姓李。啊，这个应该老爷子吧，七十多岁了，这一辈子就摆渡， 是， 他摆渡这个是什么呢？是他在这个西吉，完了以后对岸是哪儿呢？对岸是河北的王店子村， 哦， 等于这条河这边是通州，那边就是河北， 哦， 啊，他这个摆渡船呢，他是用一条钢缆两岸拉起来。完了以后，一条船上面呢，我们又就有小孩还有汽车，得拉这么多，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来拉，一年四季， 哇 啊，冬天要破冰。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从父辈手里传过来的这个算是 这门技艺吧， 这门技艺 啊， 所以你想想， 子承父业 多长时间了？ 哎呦 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对，我很难以想象，竟然还保留着以前就京杭大运河的这种非常传统的漕运的形式哈。 对， 到现在还有。 最难想象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刚开始就记住这个人，觉得这个特别好，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但是呢，那天我们正好是航拍，就拍这个整个这个摆渡过程，飞着飞着突然发现了一条，就在不远处吧，一条高速公路正在建。 哦，之前是没有想到的，没有 看到的，绝对没想到。这个镜头看完以后，大家都震撼了，知道吗？这就等于是这个副中心的建设，京津疫情发展，把这条路 打通了， 打通了。而我们这个片子呢，等于是建设当中。和通车以后我们都呈现了，也就是说我们记录了摆渡人应该是从在岗上，我估计现在那条路通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太传统的方式也就意义不大了， 对，或者说用的少了， 用的少了，对吧，那么都走这高速公路了，对吧，大家就方便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给我们的震撼特别大，是吗？真的就是历史跟现在高速发展这种 撞击结合 啊，这种撞击。从视觉上呢，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从纪录片导演角度上说，我挺讨厌的那种，就老做那种快动啊什么的这种、 哦、 这种方式。这个我跟导演说，我说这是我唯一鼓励你去做 哦， 因为这个镜头太长了， 对 吧？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我就不剧透了。他们刚才已经把那个。豆腐已经都给剧透完了，到底在哪集我就先不说了。 是是， 好，我们很期待哈。那我听说哈，为了拍这个漕运沧桑这一集，听说咱们工作人员在船上睡是吧？ 对，当时是我们有一组导演，他们呢就这是发生在第二集里的故事啊，他们就跟拍了那个叫江苏京杭大运河段上的这么一个跑船人家，就是现在我们来看通州，基本上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是作为景区，我们有的是游览的船，但是在整个京杭大运河上只有江苏段还保留着漕运的，还真的是漕运，非常非常有意思。于是就跟着这一户人家从一个地方装粮，经过古老的少伯闸，到最后一个地方把粮放下去，他们要将近十几天的时间。当时我们那个摄制组的导演摄像，然后呢因为那一组都是男生嘛，然后呢他们就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地方住宿，他们就只能晚上就躺在那个粮食上面的帆布上面，然后呢这样过一宿，非常非常辛苦，记录跟踪了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镜头让大家知道漕运是什么样子的，要不然大家眼里面就是可能是电视剧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了。 是，就大家是没有概念的，是不是李导？ 现在都还这么不容易，那么历史上就会更不容易。现在还是机械的嘛。 对对 对 对, 对。那以前你可以想象， 是的， 历史上得有多难呀。 是 的，漕运。 对，这个我觉得特别像通过一部纪录片，大家其实是在跨越和穿越历史， 回到了过去，回首过去，然后再展望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好时候哈。我们竟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其实对于这些漕运码头上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将会随着发生很多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更新的一种生活。好，刚刚说到的这个是漕运，那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哈。我看到了其中有一集当中特别讲到了寻根啊，这个跟李老师的这个李字还有关系哈，李氏的一个寻根，对， 李氏家谱有故事了， 没错， 这一集正好是小达你拍的哈， 嗯， 对，这个内容， 嗯，是这样，当时呢，我们是看到了通州有一项当地的非遗，叫做家谱，就在续家谱的这么一个，我们最初只是想找到这么一个有传承的这么一户人家，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呢，那个村子叫李新庄，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到你家老家了，然后呢，到了当地呢，老爷子80多岁了，非常可爱，他就给我们讲，我们家到这儿已经20多代了，我们只知道我们家人来自江南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查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家在哪儿，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亲戚啊或者朋友啊说去南方找到了这么一个村子，说有可能是，于是呢，我们也是通过他们去过的人就联系到了当地，然后当地跟我们说，我们都40多代了，然后我们的家谱一直也续下来了，然后呢，我们说那北京的这支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说每年每个月我们这儿都有来寻根的，你们要不然过来吧，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就跟老爷子的儿子，老爷子80多了嘛，他儿子，我们就跟他一起，我们就去了那边了，到了那边，然后当地的那个做这种文化的人非常好，人家从当地的志书里面帮我们找到了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基本所有的信息，后来发现两边的东西全对上了， 全吻合了， 全都吻合了，然后也知道了这个人，包括通州这边只知道我们家是跟着朱棣随军到的通州，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好说，他们也没有记录，但是在当地的志书里面记得非常详细，这个人是随军到通州，后来因为腿疾又回到了南方，然后呢，然后等于两个家族，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两边的寻根的人和那边给我们讲述的人，他们俩是同一辈儿，也就来自同一支， 哇，太巧了， 太巧，这就是缘分，你知道吗？ 这就说明通州跟大运河两岸的关系， 没错， 哎，那问问唐老师，是不是其实通州当地的哈，这个本地的人是不是有很多也都是像这样从江南迁移过来的朋友们了？ 我呢是做那个民居研究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做民居，我在几十年以前，可能20年以前啊，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啊， 咱们北京的四合院啊，它这个规制很严谨， 是 严谨到什么程度，你反正就这么这四合院，它是绝不可能啊让那气散的，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你比如说从东南角开着门，然后就进去了，这就稳住这气了， 是 发现呢，我就在通州西集河站村，河站就是应该是也是运河边，他这个房子呀很奇怪呀，就是有正门，正门后边正房后边开个小门，他如果从风水角这区域就散了， 对呀， 就跑了 啊。 后来呢，就是也通过文献研究说这一带呢就是南方的一些居民过来的，正好他们片子里边也涉及到这个情景，大家看到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南方的房子呀，他就没有像北京的规制那么严，他比如说就是沿河这个建的房子，房的正门 是对着大路，后边是小河，我就习惯开个小门出来以后在河上我洗米洗菜，他就把那个 小桥流水人家， 把那儿的生活习惯沿着大运河就 带到了北京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通州的原住民，他真是很多是沿着大运河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山西移民过来的，但是他的特点他真是啊全国各地最多的是沿着大运河过来的居民，好多这个生活习惯呀他都表现的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个片子里边有如实展现，很有意思， 所以明天咱们就看到了哈，这集叫做文汇天下，就是明天早上播的， 对， 第四集 已经剧透了。没有。 其实这是一个小的故事， 这是预告， 没错，还有很多呢，在这卖个关子就不说了哈。 谭老师，还有是哪些啊？整个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呢就是感觉，因为通州啊，它主要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它特别有意思 啊。 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文献中啊，我们就反复的要。看通州它的作用、影响、地位，因为副中心建设嘛， 是是是， 我们就看见好多这个志书里边记述的就特别生动，特别的就觉得凸显它的地位。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像清的《顺天府志》，就给通州定义，它就讲的叫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它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另外呢，就提到。通州，他这个我就说这个通粮厅制，明代的通粮厅制，提到这个通州叫上拱京阙，下控天津，他就是他这个位置就一下就给你，让你对通州它的地位影响就都给你定位住了。 对， 而且这个定位呢，它似乎啊，我们的古人和今人呢，它是呼应的。你看我们现在副中心建设，选在通州，我们历史上把通州又定到这样一个程度， 是 它确实感觉呢，它是用历史和现实的呼应。这你要说故事呢，这大故事了。另外呢，你比如我们还讲了说这通州，民谣里边提到，叫一京二卫。三通州，它这个影响也是有这么 深远的，对 啊。我另外好多这个展示呢，它都是通过镜头来展现的。我觉得第一集在这边方面呢，反映的还是挺充分，而且很多呢还是有故事。这个故事呢又很接地气，有些呢还是请听众们还是看看那个。咱们那个专题片可能比我说的更切实际， 镜头语言就更加的充实了，是不是哈？这么多年过去了，拍摄就有三年的时间，我们再问问两位导演吧，亲历者哈，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段的时间轴放得更长一些。打小你们对于通州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拍完了《这里是通州》之后，你们二位的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对，都是北京人吗？ 对， 先让80后的小达导演说一说吧， 啊， 好不好？ 就说通州是这样，因为原来啊，说实在，我是住西城嘛，然后呢，通州那边最多的感觉就是去北戴河要过通州，然后去天津要过通州，然后各种坐火车是要通州，所以呢，通这是一个它的关键词。但是这一次我们去啊，说实在的，因为到了通州，你其实看不见那么多过的路了，你反而感觉到的是它的水。我们这一次拍到了通州特别特别多的公园，其实以前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像它有。它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然后东郊湿地公园，然后台湖宋庄全都有水，全都有公园，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会觉得因为一般在城里面你能数到的园子也就那么几个，但是在那里面骑车或者是郊游或者是划船非常美。 所以让我们对于通州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儿水多啊，有了水才更加的有灵气哈。那李导，您的感受有哪些变化？ 对，就我跟80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我呢是小时候我在东城，我就当时听说当时这个通州对我来讲还挺遥远的 啊，对，都觉得挺远的， 郊区对吧？郊区，完了以后呢，也是跟他一样，就只要是要去外地，要路过， 是 在那停的少，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身边的老有通州人，就是说，其实通州跟这个叫中心城区吧，这个人的交流一直是有的。老有这个通州人在城里上班， 是 啊，这种有。完了以后，我去通州呢，感觉到什么呢？因为16、17线跑完之后，我觉得通州怎么那么多的高速公路呢？ 哦，对呀， 真的，你一去通这个通那个啊，那高速公路特别多，所以呢，我就直觉的我就是通字，在这儿真的是。完整通过高速公路就体现了。那么这次通过拍摄呢，我就觉着不仅路多水多，五河交汇也在通州。所以呢，就正是通州这个样的一个地位，一个这个叫说不可就是这个战略地位哈，所以呢才有，我觉着才有副中心在那儿建，才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那儿蹬着一个领头羊。 厉害了。那未来咱们还会继续拍摄更多的这里是哪儿哪儿哪儿吗？ 嗯， 这里是东城，这里是西城，这里 是海 淀。 对 对，其实现在呢，剧透一下，现在就在正在这个马上完了以后，其实跟这同时吧，就在做一个关于东城的节目。名字可能不叫这里是东城，但是也是个系列节目，十集。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也是深度挖掘了一下，东城的历史文化。 哎呀，咱们的纪录片人辛苦了，我特别的佩服你们，耐得住寂寞，拍出那么好的作品给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朋友。 而且一改再改，会把最美好的镜头、最美好的画面，而且要把最美好的故事带给大家，一定是经过反复的琢磨、反复的研讨， 对， 出来的 一个 方案。 这个我想说两句什么呢？就一改再改吧，其实说起来挺容易，但实际上等于颠覆自己啊。 对呀， 对吧？自己好不容易给立起来一个，就搭积木都一样，搭完以后，夸你自己给弄倒了，你还重新搭。 对呀， 这个我其实我知道他们心里边对我是很痛恨的，应该是。 首先要否定自己， 对，首先我其实我也挺难的，我首先要把我自己否定了，对吧？这个要有决心。 对， 否定完之后还得想怎么说服他们。 嗯， 你还得想怎么再立起了一个新的。你立起这个新的是不是比过去的就好？这个是真的是这3年当中，我每个十一都在干这件事儿。不断的就十一能够稍微的静一静嘛。对吧？我能够再想一想，再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是局部推倒重来，或者是全部推倒重来。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部成片，这里是通州。来，李导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播出时间和播出的频率，好不好？来， 是每天从19号到24号，6天，每天上午8点在北京卫视，下午是6:30在纪实高清频道，晚上10:40在北京新闻频道。 太棒。 好，我们很期待这部这里是通州，我们更加期待这里是……的系列哈。 对， 将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北京，也会让我们热爱这座北京，热爱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 所以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三位了， 谢谢。 好， 谢谢。 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点缀和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欢。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次次收拾间点的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10年。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66找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